播。 喂，呢啲节目真系啱我嚟听。真系好啱，啱晒 嗰啲落人士最受一档啊！ 落零抢户啦，老婆，真系啱晒。 咦？唔你个抢搞掂咗未咧？你嗰、那个 咩？我个抢啊！ 唔系你话要验嘢嗰个单嘢 未啊？ 哎呀， 哎呀，卖啦！ 又讲呢件事啊？听我都惊啊！真系，唉。好啊，咁啊，落零时间又到啦吓，手下留情嘅啲加埋啲二百岁都嚟紧啦，啊啱晒啊，各位奇英唔系各位长辈嚟啦喂，好，今日啊星期一啦，大家好，我系刘伟恒， 大家好，我系梁礼勤， 大家好啊，我系何亨， 喂呢边啊三十几度啊，你嗰边啊亨伯，你嗰边啲天气点啊？ 喂，好似话我哋 呢， 我哋呢边话咧，咩啊？有记录以嚟最热嘅小系咪小暑啊？ 小嘅小暑多滋味啊嘛， 系 啊，大暑又坏肚皮啊！我读咗好耐嘅呢个嘢，唉，你叫我 犀利，读咗好耐嘅咯，你翻晒好嘢， 系咁上紧啦。呢啲我哋呢啲几廿岁系读系讲呢啲噶啦，因为今日啊，即系屋企人已经煲咗嗰啲冬瓜水俾我啊，降暑啊， 系 啊。 嗰、那个消暑系嘛？ 系消暑啊，消暑， 消暑 多滋味啊！ 哎，写低先。 降温啊， 系啊， 哎，老仔啊，你唔好话乱咁讲，用错晒啲字啦。 降消暑啊， 毛笔字啦，降消暑啊， 系降消暑啊。好啦，咁啊，开始今晚嘅手下留情啊。咁啊，我讲先啦。咁啊，话说啊，小弟啊。个女咧就啊呢几日咧打锣打鼓啊，因为咧佢又即系小学毕业啦。咁啊小学毕业咧，通常就有一系列咧要搞嘅事情噶，分别咧就有毕业礼啊。咁跟住咧就到其中一个戏玉啦，就喺、是、日前啊举行嘅谢师宴啊，哇！咁我第一次咧啊，呢、這个其实都本来可以摆一阵间三只老嘢试身嘢嗰度讲嘅，咁但系我讲咗呢度先啦，因为咧我人生第一次咧就以一个家长身份咧就出席谢师宴嘅。 着咩衫啊？ 哦，咁又唔係好隆重嘅啫，即係 你有冇諗過要着咩衫啊？ 都冇嘅，系啊。 阿女有冇谂佢要着咩衫啊？ 佢都系嗰啲嘅啫，都系普通衫，即系佢哋都系去街衫啊。 系咁，即系今时不同往日啦。 往日啦，好唔同啦。首先咧，我第一样嘢我就发现咧，可能咧小学嘅即系小学生咧，佢系轻轻系比较即系仲系比较细个啦，佢哋唔会有咁多嘢搞，所以差唔多成个 function 咧，其实都系由啲家长去搞嘅。咁但系中学啊，一阵间再讲啊吓，即系去到中学嘅时候，其实就主要系班学生去搞噶嘛。咁、所以咧，譬如你问我咧，小学嘅谢师宴， 你有冇嘅小学？ 我唔记得咗，好似冇啊！ 我冇噶， 好似冇，老海有冇噶小学 ？Party 仔咯， 咩仔话 ？Party 仔啊！ 即系 Party 仔、啊， 哇！你真系听唔明我哋讲咩？ 撞笼啊 ！Party 啊 ！Party 仔，因为今日阿老海嗰个网络咧，即系个样嗰个仿佛，我成日觉得佢好似 freeze 咗咁样样，所以我听唔好听到佢讲嘢，但系。 系咩？系 piece 咗咩？哦， 唔系，但系我见啊，老好，我好清晰、啊。我见啊，刘伟雄反而系嗰啲好乱查查。 系咁噶啦，有时自己唔靓啲嘢就赖对方算啦，惯噶啦。我喺公园同阿伯倾偈都系咁噶。你讲咩啊？ 咩话？咁大声啲讲多次。 系你 谢师宴啊？ 系你讲埋先。 多谢个谢啊！ 系 唔系玩谢个谢啊？ 家长 系啦， 家长搞系啦。 系啦，咁啊，所以咧嗰件事咧。是相对地是比较严肃啲嘅。 哎呀。 即是譬如嗰啲即是表演环节咁都是可能大家大合唱啊或者就搞啲布置喺度同啲老师影下相啊。 咁唱咩歌啊 咪唱佢哋嗰啲即是啲小学生嗰啲、 哦。即是唔系同家长一起大合唱。 唔系小学生佢哋哦咁几十个小学生毕业啦咁佢哋咪唱下歌啊、 哦、 即是搞下啲缤纷嘢啊。 跳舞啊。 类似系呢啲。咁就唔同呢因为我当时坐喺度话哇咦都系即系闷闷地嘅吓，系咁啊，咁佢系比较老正啲噶嘛，就唔同咧。反而我令我当时就谂翻起系，当年咧我哋中学嘅谢师宴咧就好霹雳下。 咪住先，地点喺边度啊？ 咪嗰啲酒店嘅 ballroom 嗰啲咯， 酒店 ballroom 宴会厅嗰啲咯。 咁但系有咩食啊？我反而想了解咗而家嗰啲先啊。 其实嗱，咁啊嗱，处处乡村处处例嘅，咁啊有啲学校就话唔知咩 book 啲咩游艇咩会啊俱乐部咁啊，我哋又唔系嗰啲啦。咁我哋都系嗰啲类似系buffet 咁样，两边就有啲。沙律即系类似食布菲嗰啲咁样啦，咁但系佢中间咧，即系由于有好多小学生嘅关系咧，所以佢中间咧就特别安排咗一烹嘢咧，即系 有 candy bar 咁样， 即系类似冇错，有薯条啊，有炸鸡啊，即系嗰类 有冇同学仔问点解唔系 M 记嘅？ 佢啲样式有啲似嘅，即系有薯条啊，又有嗰啲。雞粒啊，又有啲 pizza 咁、樣啦，係啦係啊 ，nugget 嗰啲啦，咁啊，所以咧就 有少少同我哋大人食嘅自助餐有少少唔同嘅。咁但系席间大家都系好客气嘅，即系譬如校长可唔可以同你影张相啊？阿乜乜主任可唔可以同你影张相啊？ 即系你讲紧啲家长， 全部人都好客气嘅。 打卡 留个纪念啊，同埋大家都系相对地系恭敬嘅，就唔系。去到中學咧，譬如我印象當中，中學咧，我哋直情係一個即係覺得真係要玩一次嘅謝師宴啊嘛！ 你知大啤咁啊， 又冇去到咁 嘅。喺老師面前， 唔係你哋中學有冇謝過師宴先？ 除得有。 你喺邊度搞啊？當年 都係嗰啲酒樓嗰啲，未去到 ballroom 嘅，即係酒樓。 嗰陣唔興， 仲係當區嘅酒樓。 係嗰陣唔興 ballroom 㗎，即係未係去到，未係去到去酒店，因為去到。酒店咧已經係好 high 卡噶啦嘛，即係我哋呢啲衛星城市嘅同學仔嚟講，咁但係咧我哋就唔係喺附近酒樓， 係 話曬荃灣都係一個衛星城市，所以咧我哋都可以。 我聽過衛星城市， 係衛星城市， 衛星城市知道我哋幾多歲啦？ 係啦，咁同埋咧，仲有咧就係、是、由於我哋呢個衛星城市啊係地鐵站嘅總站，咁所以咧我哋 咩新村嗰啲啊？綠色嗰個新村嗰啲啊？ 唔 係，即係佢係咪嗰個？ 係啊，綠色唔係 no 就係因為有地下鐵嘅總站，就唔使淨係搭巴士。因為以前搭巴士咧，我好記得細個搭巴士，阿媽帶出街咧，你係唔知點解去旺角啫嘛？好似咧用咗幾粒鐘時間先去到旺角，咁好似好遙遠咁嘅。咁但係咧，自從有咗地鐵之後咧，咁正所謂啊話咁快就到啊嘛。咁所以咧嗰陣咧，衛星城市嘅中學同學咧就專登揀咗喺尖沙咀。 是 的一间酒楼谢师宴，哇呢样嘢已经是非常非常 之 破格 同埋， 冇错，好隆重。呢、這个咧，即系因为如果去到酒店嗰个级数咧，我哋真系负担唔起。我相信嗰阵我唔知兴唔兴啦，但系就未去到嗰个咁高层次。咁但系咧，用一个叫做啊尖沙咀呢个咁显赫嘅一个目的地去搞个谢师宴咧，就真系可以 一定要化妆。 彰顯咗我哋嗰、那個啊，嗰、那個即係年青人嘅嗰個潮流嘅一面。 喂，唔好意思嗱，因為我讀男校咧，我就唔知道啲女仔會點樣啦。咁我哋都叫做 show call 盛裝出席啦。咁女仔係咪即係好似阿老可所講，大家好期待喺謝師宴咧就化曬妝啊，油曬口唇啊、 指甲啊， 戴曬耳環啦咁樣噶。 嗱，咁咧由於咧我哋咧。都雖然是衛星城市，但都只不過是衛星城市，就未出到醒嘅， 確實嘅， 係啦，冇人化妝嘅，因為 冇人化妝啊。 嗱，會唔會整個唇膏先咁樣嗰啲咧？我唔知道，但係我就冇嘅，因為嗰陣未有呢啲架撐喺手嘅。 係。 咁但係就喺著衫方面咧，都有一手嘅。 嚇。 咁大家都。會有自己嘅嗰種 style 啦，即係譬如有啲女仔少少嘅同學仔咧，就會著一條咧同平時你見唔到佢曾經著過嘅裙啦。咁而我係行型格路線噶嘛，咁所以我係著牛仔褲。牛仔褲唔係工人褲比較貴啊，係牛仔褲。咁但係嗰陣係興嗰啲咧唔長唔短嘅牛仔褲，咁所以咧我就整咗件白恤衫，因你變耀眼啊嘛。 係啦，係咪嗰個打馬球嗰個牌子啊？ 唔係啦， 阿鋪嗰啲啊， 普通其實喺旺角中心買嘅，即係可以話係由衛星城市去到旺角買衫，然之後咧就 已經好緊要啦。 係啦係啦，跟住遠征尖沙咀嗰張係一件好大件嘅事嚟嘅。 係 咁就一件白恤衫，裡面我仲記得係有一件白色嘅底衫，即係嗰啲叫咩背心打底。 係係， 跟住一條淺藍色嘅牛仔褲。 搞錯，冇打底嘛， 都啱嘅，係啦。跟住就係一條淺藍色嘅牛仔褲，哇！真係型到不得了。 哇！我有啲唔同，我記得我。當我哋咧，因為咧嗰一日咧就係我哋覺得係人生啊， 好重要嘅一刻， 好重要嘅一刻，同埋我哋要開始，因為我哋嗰個年代咧已經係川寶九零大戰三寶耀先嘅年代咧，咁所以我哋係將屋企嘅最勁嗰啲大裝啊、朝朝阿瑪尼嘅恤衫啊、阿媽田鞋啊嗰啲全部就喺謝師宴咧攞曬出嚟出動噶啦。 未啊，大裝我都係之後先至買。 隊長，你頭先講個裝束咧，當年小弟咧係咁樣著落去 Canton Disco。 我有勁啊！ 喂，但係因為 唔係謝師宴， 但係我哋嗰陣時都覺得咧，謝師宴咧就係要大家。我哋平時穿校服好殊噶嘛， 係啊！只要脱離校服咧，其實個人就唔一樣咗嘅。 係啊，咁我哋大家穿曬嗰啲格仔恤衫啊，嗰啲跟住就 電車男嚟㗎。 係啊，即係類似咁樣樣啦，即係覺得搞到個頭電攣個頭啊，即 係 總之學校做唔到嘅嘢。 係啦，你個 頭定型水啊，齊曬。 唔知点解系有咁高，张到咁高咁样噶嘛？咁但系阿何亨个谢师宴， 我都盛装嘅，反而我系打胎嘅。 哎、 即係一眾嘅同學咧，係嗱，當然我反而想講少感受就係咩咧？即係中學畢業咧，其實係真係一個大嘅關口嚟嘅。係啲咩咧？即係當年即係同級大家畢業嘅時候咧，其實我相信同而家嘅比例咧係差啲嘅、 嗯。 以前咧其實好多中學畢業咧就出嚟揾食㗎啦。 嗯， 係 即係盡係可能撇除咗陣學生除。咁而當晚咧，即係點解大家要打胎咧？係作為一個咧，可能係大家啊，有啲有可能有四分一同學出去揾食，或者五分一同學出去揾食咧。咁而嗰個 party 咧就係去揾食同埋讀書，就唔係一種啊，你去邊間啊？跟住你打唔打算外國留學啊？唔係呢啲話題嘅，係、咦喂好兄弟或者好同學或者好班主任，我哋大個啦。 係， 即係所以當時咧，我哋有打胎嘅。而打胎嗰個狀態係啲咩咧？我哋仲有一種咧，就係、是。今日我哋威啊，因為平時可能俾啊，即係訓導主任嗰啲咧捉過嚟啲校服唔工整啊，係 啦， 今日就所以咪有個頭有咁硬，招咁硬咯。 唔係，但係訓導主任係冇被列入邀請，邀請佢入嚟我哋冇啊，就係冇咯，淨係請 唔叫噶會。 唔係咁，因為嗰、那個嗰一餐謝師宴，唔係係我哋自己個班搞嘅。 哦， 係啦，咁所以咧就淨係請咗一啲我哋中意嘅，即係比較上受歡迎啲嘅老師、班主任咁樣啦。咁就唔好似唔係每一個都請嘅，唔知點解會淨係自己個班搞。 你咁樣講我都縮一縮喎。究竟係咪真係全校老師請曬咧？ 即係咁，你係咪咁成方嗰啲？ 我哋係成方嘅，係 成方。我係淨係自己一個一班啊，係啊。 我哋成方搞嘅，系啊。咁啊，老可你嗰个谢师宴有咩活动啊？喺入边？ 哦，大个仔啦，直情系真系 食烟啊，攞啲烟出嚟， 攞啲骰盅啊，华士啤啊，攞晒出嚟啦！ 茶券一定一定 平时就喺学校匿埋玩嘅十三张，而家对咗铺先，讲差两版先啦， 咁样。六啊六， 你永远都系六啊，六。 我系阿陈老师咧，咪想差翻版。四廿八定八九九咁，唔系冇，完全冇。但系嗰种系 咁， 唔嗰种系冇分咗嗰个阶级啦，已经变咗。 系 即系班主任我记得校长系有过嚟行个框嘅。 啊！即系校长唔系叹一口气，走咗 啊！俾面，啊俾面，俾面，张校长俾面，嚟打我膊头，系好大个噶，成班系大个仔。 会唔会突然之间咧？ 红兄弟 系啊，会唔会见到阿张耀扬攞到？系今日啊！呢个咩瓷器？咩 呢个？系啦，嗰条长虹。 长虹投咗佢， 嗱俾个面，俾个面，逐枪，变得劲咁。 系啦，有咩事？我哋嗱。以前飲咩恩恩怨怨，我哋飲完呢杯酒之後，係啊，會唔會有學校？有冇喺學校係咁嘅？ 嗰兩個大個一百歐少 少， 但係就好冇曬，即係校長啊、訓導主任啊、班主任嗰啲，真係當 friend 咯。咁而佢哋咧，亦都喺嗰個 party 裏邊咧，係真係除下咗佢哋嗰種嘅身份啊。 都係嘅，都係嘅，係啊。 係，仲有譬如葉高三袖啊，跟住除咗箍住條頸嗰粒紐咧，恤衫紐咧，除咗兩粒啊嗰啲，哇咦喎，哎呼咁樣嗰啲，即係玩得好啊！我記得有一兩個同學醉咗嘅， 咦真係羅斯大啤梨，真係羅斯大啤梨，好驚啊！ 真係醉咗，啊幾好笑喎，係 醉咗嘅，但係開心嘅，開心嘅，即係啲關係一路延續係唔錯嘅， 係因為咧呢個係其實係一個分水嶺嚟嘅，即係。由學生演變到朋友又好啦，即係當然都繼續尊師重道嘅。咁但係由謝師宴玩咗嗰一日開始大家就開始變咗朋友啊。所以嗰晚好重要啊，對於我哋嚟講。雖然咧，其實仲有機會，因為咧中午搞噶嘛，我哋嗰陣時係，其實仲有機會係會讀預科噶嘛。咁所以咧，有啲就唔敢玩得太盡嘅，因為你仲要留翻條生路啊。正所謂凡事留一線啦，係咪先？如果你喺度懟冧咗佢，你中六捉親條路好難行噶嘛。咁但係我就因為我已經知道咧， 你要飛 我即將會走噶啦，仲有大半年我就走噶啦。咁所以咧，我係人生咧 玩盡佢， 我又冇嘅，但我係人生應該。我第一次上台做 MC 咧，就係喺謝師宴啦。 哎呀，我哋真係嗰陣係冇咁咁 systematic 嘅，即係冇咁系統化嘅。 我哋有曬名單㗎，係 冇完全 有籌委會㗎，係 無端端突然間有啲同學，你出去講兩句嘢先啦。咁點？因為你總係需要有一個人去控制大家嗰個場面啊。即係你幾時食嘢？要好似係。 要夾錢買嘢送俾老師咁樣， 冇錯冇錯，有 嘅 有 嘅。咁所以就要有個人出嚟講咧，就啊唔知點運個禮物出嚟啊，送俾老師有啲乜意義啊？咁個類似係有少少呢啲咯。咁但係主要都係食嘅。 係，我哋就有咩嘅因為有抽獎啊，我記得。咁我哋咧就會 有冇著局啊？ 好似有着局， 可能有，因为如果你 你讲开又讲， 你喺酒楼就要有 好似有 着 局、 啊啊， 好似真系有人打麻雀噶、 啊，几好啊！呢啲声几想听啊！ 咁啊，我哋咧就系因为有抽奖环节咧，我哋就会个别咧就邀请啲抽奖嘉宾，就系嗰啲老师啦。但系咧，我哋会叫佢花名嘅，即系譬如阿朱嘴强。出嚟幫我抽一至十號獎咁嗰啲，即係類似係咁，但係係開心嘅。雖然咧， 阿朱水強咁點算啊？佢 朱水強招出嚟， 朱水強搞咩㗎？嚇、 啊， 朱水強 朱水強唔記得咗啦，唔記得啦。總之即係 唔講啊，係 個 例，朱水強係 個例，係個例子嚟嘅啫，係啦。咁只不過，但係嗰個畫面係好笑，因為你平時喺學校咧，如果你夠膽講一句朱水強，可能俾人記過嘅。但係今日就好啦，我哋今日咧， 但唔係朱水強記你過啊嘛，係 啦， 訓導 主任嚟記。咁喺谢师宴嗰日咧，你就公然可以讲朱嘴强请出嚟帮手抽个奖，但佢都系笑住行出嚟咯。咁呢下就系只有谢师宴先至有咯，系啊， 系啊，翻晒啦，而家 系推， 唔系我想我 推王二， 唔系我想补充少少咧，我近年咧识咗一个 Auntie， 咁 Auntie 咧就系我朋友嘅妈咪嚟嘅，咁啊我当我记得咧，我第一次见佢嘅时候咧，一年多前啦，第一次见佢嘅时候咧。咁啊，傾開偈 ，Auntie 你好啊！咁第一次認識嘅恭敬敬啦，咁樣。咁啊 ，Auntie 咧就講咗少少關於佢哋即係佢咧喺葵涌啊，有一間叫可豐中學。 啊，知 嚇， 可豐中學當年咧 ，Auntie 咧教中文嘅。咁啊教中文，我話：哎呀 ，Auntie 嗰陣時咧，我記得咧，我小學升中嘅時候咧，可豐咧係我第二志願嚟。 哎呀，我都係啊，放可豐放得好高㗎，好好㗎， 好高㗎，係名校嚟㗎嘛，即係入過去咧就贏咗一半㗎啦嘛。 係啊，李牧樹對上啊嘛，係啊。 李牧樹對 Auntie 喺嗰度教中文。係。咁咧，哇！佢真係春風化雨。佢而家咧，其實每即係我喺 social media 度就開始同佢做朋友啦。佢其實不定時每兩個禮拜度咧，就有啲學生陪佢飲茶。 哦， 佢而家已經係身處加拿大㗎啦。係。咁又好係啊，好多學生啊，咁啊唔知每三月有大 party 咧，就可能咧係有幾十個同學，即係學生係陪住佢一齊飲茶，跟住又傾偈嗰啲咧。呢一種啊，係借師得嚟係最高境界。 誒，同埋咧，受歡迎嘅老師咧，其實你真係記一世，唔受歡迎嘅都會記一世啦。咁但係係啦係啦，即係兩個極端啦。咁但係咧，受歡迎嘅老師咧。如果仲係有繼續 keep 住聯絡咧，我覺得呢份感情係好 好 正嘅，係啊，好有人氣 啊！你講呢樣嘢咧，即係還掂都係講多少少啊！咁啊，嗰日咧就我個女未畢業，即係畢業禮啦，即係謝師宴啦。咁期間咧，其實亦都知道有一啲嘅老師佢即將要退休嘅。咁其中有一個畫面咧，我都好深刻嘅就係、是，即係你覺得好啱，就係、是、嗰個老師其實受唔受歡迎咧？你喺現場睇到嘅，即係譬如一定好多人攞落去同佢影相啊！ 老師去謝師宴真係好大壓力， 好大壓力係。唔係你見到有啲坐冷板嗰啲咧， 好慘啊！ 周圍撩人傾偈嗰啲咧，你知道佢出咗事啦。咁但係 anyway， 我見到大部分嘅老師咧都係好受啲學生嘅歡迎啦。咁啲學生都係好恭敬咧，就真係去啊 Miss 乜乜乜，可唔可以同佢影相？咁其中有一位咧就係行將退休，佢教咗38年。 哇！ 你話38年啦，而家我就喺度即係同啲家長喺度傾嘅。哇，其實咧老師咧好多都可以教咁耐先至退休嘅，就因為好多時即係教書就會係佢哋嘅終身職業啦。即係譬如我哋呢啲工啊，或者本台另計啦，本台都好多中心嘅同事喺度噶嘛。系咯，咁啊，咦你即刻咳喎，咦你咳喎， 因為我噴咗啲消毒嗰啲咧，攻一攻鼻嘅，唔關事嘅，係啊，大家唔好諗太多。 係啦，咁但係咧，好多教育界嘅即係我哋啲長輩咧，其實佢哋真係可能係喺師範畢業。跟住就可能去教書，咁當然中間可能會轉過校嘅。 第一份工，第一份工亦都係依家新 就係教書啦。譬如我嘅其中一位恩師咧，當日喺謝師宴我都答謝佢嘅，就係佢咪就係讀完羅富國，咁跟住就入咗我間學校教到佢早幾年退休。咁就 一份工， 一份工啊，一份工一間學校。咁我係非常之敬佩佢哋嘅。而當日我就見到嗰位即係我 个女女教咗38年嗰位嘅副校长 退休， 其实好感动嘅，即系啲家长又争相同佢影相，又送花俾佢啊，啲学生又哎呀好挂住你啊，第时咩，即系有呢啲嘅温馨嘅场面，你又发现啊，虽然即系读书好辛苦，又要测验考试默书，但系咧你又见到原来佢哋喺学校咧都有一啲好温馨嘅场面嘅咁样。 咁你有冇准备礼物同埋送花俾佢，同埋拗佢影相？ 有，因为咧嗰日咧好特别嘅。嗰间学校系小学啦，咁佢其实仲有幼稚园同埋中学噶嘛，咁咁啱咧，嗰几位校长都有出现，咁于是乎 三 系啊，我就 咁俾面啊， 哇， 劲喎， 系我就趁 机几条长虹咯，几条长虹喎，几个。 系啊，投啦 佢，定系争啊？得一条， 阿乌啊又出嚟啊！跟住阿蒋生又行出嚟讲，校监又出嚟啊！请我嚟啦，咁样，咁我就难得好开心，可以同到，虽然冇教过我嘅，但系又其实喺呢九年日子入边咧，呢班人我都见惯见熟噶啦，即系幼稚园嗰三年加埋小学嗰六年，我都见惯见熟，即系大家都好似变咗一家人咁样，咁我都有浸游噶，都几开心噶，系啊，虽然唔系我玩啦，嗰一日系啊，就咁样咯。 咁完咗之后咧，即系其实应该系讲你哋筹备嘅时候，真系全部都系家长自己负责。 系零 咁你负责做啲咩咧？即系譬如 book 场， 我负责俾钱啫，系啊。 哦，咁 系啊，阿馒头妈搞掂咗噶啦。 唔系因为咧，我觉得咧，你咁多人一齐咧要集合，跟住之后要决定咧，要好难搞啊。 好烦嘅， 系好烦嘅。 呢啲我哋唔讲啦吓，都系随便好开心，好温馨嘅。 咪后讲 系啦。好，一阵间翻嚟咧，我哋先听个嘉宾先啊。今个星期有重头嘉宾啦。就是我哋终于集埋啊呢一位啊，喺一号皇庭入面嘅主角有欧阳震华震华哥嘅。 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政府和建造业议会未来两个学年再拨款9500万，延续在职培训计划，鼓励已经入职建造业的青年修读学位课程。当局亦都陆续推出一专多能培训计划，提供学费津贴，鼓励行业的工友学多一门手艺，成为多技傍身的专工。凌汉豪说，建造业与时并进，应用创新科技，建立更标准化、模范化和更高效益的管理系统。去年推出的安全智慧工地系统就是善用科技的好例子。他又说，业界积极应用创新建筑方法，包括组装合成建筑法、机电装备合成法，未来亦都会善用建筑机械人和人工智能。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上个月29号到今个月5号期间，录得5宗社区感染的退伍军人病个案。5个男病人年龄介乎59到65岁，当中4个人有长期病患，2个患者住在南区，其余分别住在东区、沙田和屯门。卫生防护中心正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初步调查显示5宗个案全部属于散发个案。无资料显示这些个案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说，冯德莱恩和特朗普的通话气氛良好，但没有交代更多细节，只是重申欧盟正是从各个层面开展工作。冯德莱恩亦都正同多个欧盟国家的领导人接触，希望在今个月9号的限期之前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形容将会是双赢。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定下的关税暂缓期今个月9号届满，欧盟同美国的官员近月多次对话讨论协议的内容，但外界预料就算双方能够在限期前达成共识，往后仍然需要更多时间磋商当中的细节。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增多。星期四同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联系你我， 意见启发智慧。 你好，自由风，自由风。 星期一至五， 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言不尽， 言不尽， 风不息。 九会将你放入直播室。 你的声音成就 自由风，自由风。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以慢歌新尝试庆祝一周年。 就算不够罕有，都想与你。 一周年 FIFA 四位成员说现在他们 friend 了，真正了解到对方，也都更加团结的，希望用这首作品去表白团员间的友谊。作曲 KW 朱敏熙，填词王乐怡，编曲师 Travel 黄兆铭，监制陈夏威，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八位。女团 FIFA 不够浪漫的我们，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好嘢嚟噶！ 佢系第一代电视界师奶杀手。演过无数脍炙人口的角色，包括《一号皇庭》入面的余在春，《陀枪师姐》入面的陈小生，《洗冤录》入面的宋慈，《法证先锋》入面的高彦博，等等等等。 谁愿玉璧令人动心？妈妈妈妈咪呀，有你一些感觉，妈妈咪呀，甜甜蜜蜜在乎。 手下留情，七月巨献，有请欧阳震华。 今日流行咧就单挑一位我恨咗好耐想同佢做访问嘅人，系好开心。如果大家有听稍下流程都知道咧，我又好啦，梁丽勤又好啦，何铿都好啦，各位同事都好啦，咁我哋就系、是。在那个年代长大，咁我哋都系睇嗰啲剧，对于我哋影响好深嘅，特别系《一号皇庭》啦。咁今日咧，我哋终于揾到阿春上嚟啦。欧阳震华你好，震华哥你好， 阿哥你好， 咁你个名你好啦，我应该点样称呼你好啊？ 因为我喺旧年咧，我唔记得旧年啊，对上一次《生生不息》第一季嗰阵时咧，咁就好得意去到嗰度，咁我就喺香港呢边就同内地湖南卫视佢哋嗰边视像咁样。因为好多个妹妹仔咧，即系我叫做妹妹仔咧，都卅零岁，好开心啊！哎，Bobby 啊，Bobby 啊，点啊点点点，即系同我打招呼啦，Bobby 啊，Bobby 啊。咁嗰阵时咧就未煲机嘅，咁啊，其实我想唔要 Bobby 呢个英文名好耐噶啦， 嗯嗯， 因为咧呢、這个英文名点解叫 Bobby 咧，就系、是、以前读书，你知嗰阵时系英国嘅殖民地啦，咁、我就不嬲都冇英文名嘅。 哦 咁读到上去中学啦，你个名字四个字嘅， 系 欧阳耀全咁样啊？ 系 我点名欧阳耀全系唔知啊？欧阳耀全咯，系啊，咁想点啊？有冇简单啲啊？简单啲，耀全咯，或者欧阳咯，有冇英文名啊？冇喎，佢唔知望街边有只宠物咁， 真系啊？ 唔系讲笑， 吓亲添啊 ！Bobby 啦，咁样我嗰个年代。Bobby 咯， 嗯 ，Eric 咯 ，Andy 啊 ，Eric 啊 ，Andy 未到 ，Andy 后啲， 系 啊，嗰啲咁样咯，好多人咧就觉得叫 Bobby 嗰啲人咧就好易教嘅， 真係啊！ 叫得 Bobby 佢都係二教噶啦，都係聰明啊，又二教啦，即係即係你唔會話 Jack 啊咩啊，Vincent 啊嗰啲嚟咁類型啊嘛， 係 Steven 啊咁樣，係 即係個樣我又肥肥地咁咁樣，咁啊所以啲人咪中意。哎，有隻寵物有隻狗，哎，叫 Bobby 啦，一定易教啦咁。 哎呀， 唔係人改個狗名，其實啲狗改個人名啫。 係， 即係我嘅睇法。哦，咁樣一路到而家啦，而家大咗啦，有時出街 ，Bobby 仔 ，Bobby 仔咁，會衰過我嘅喎。 嗯， 即係啲著校服啊咁樣嗰啲，咁當然仲有啲挑人性啦，有啲。喂 ，Bobby 真係會咁啊 ？Bobby，Bobby，Bobby，Bobby 嚇咁。系大人大姐，几廿岁啦，唔好搞我啦，即系唔好搞嬲我啦。即系你叫我喂 Bobby， 咁咪 Bobby 咯 ，Bobby 都竖咗喎。即系咁，你话系咩意思咧？即系呢种系挑人嚟噶嘛？ 系， 咁我又冇理由俾佢挑人到噶嘛？我咪，唉，唔好要啦。 哦， 大姐啦，仲 Bobby 啊？你都知我年纪噶啦。 系。 系嘛都 好年轻嘅， 唔大又唔细啦。 几时开始唔想要呢个名字？就系 好似前年第一季 第一季嗰阵时先开始嘅啫。 嗰条片咧，我就叫佢唔好再叫我 Bobby 啦。咁我叫你咩啊？如果你觉得叫得我华哥嘅，我受得起啊。 系 咁我大你哋咁多，咁你叫我华仔咁都得嘅。迟多几年你叫我华叔都冇问题的，或者叫我振华都得噶。乜个年纪？掌上而家已經唔係 Bobby 嗰個名字，以前好襯嘅，以前係好襯嘅，亦都叫到係街市學文嘅啦，係我個人嚟嘅啦。咁但係而家大咗咁，我想點咁咪點咯，係嘛？但係唔緊要㗎，有好多人改唔到口㗎，即係 我頭先都爭啲改唔到口， 改唔到唔緊，有好多人叫我老波啊、肥波啊，初初人叫我波叔添，喺嗰套啊，我同阿蚊蚊拍嗰套。东波家事，我做苏东波嘛，阿陈伟叫我做死肥波添，叫咗佢自己嘅心声出嚟叫我死肥波， 但系佢哋同你就唔同啦， 古装剧嚟嘅， 但我哋后辈咁，不如我哋嗱今日访问我扮熟啦，我叫咗你振华喎， 好、哦， 或者振华哥。 好少人叫我振华噶， 系咪啊？ 系啊，系。 咁我就冒昧地由振华开始啦。 有啲朋友叫我阿振嘅。 你有心可不可碰到？我有心醒不敢细数，行近半寸就问到，仍然是捉摸不到。在你心中怕不会老，是你掌中一生贵宝。无论我再待你好，仍然是不可收。心声不敢细数，行近半寸就问到，仍然是捉摸不到。在你心中他不会老，是你掌中一生贵宝。无论我再待你好，仍然是不可修补。让你赠我十万个烦恼，乐观就好，幸运可遇到。其实我未敢开心得太早。 送你我该好。 其实即系坊间咧有啲流传呢、這个呢、這个艺名系点嚟？系咪真系嗰个流传噶？ 嗰、那个流传就系、是、我见阿志强啊， 志强 吴志强啊， 吓 你知边个啊？ 唔知 佢同我一期训练班嘅， 系系系 吴志强。咁佢咧就后屘就改咗个名 字。 佢就改咗名叫做吴镇宇。 哦， 咁啊，咁问佢点解改名咧？咁 咦，我真系唔记得。 大家都一心做主角。 系系。 咁佢话：，唉，出字幕都好睇啲啊，吴志强。 系 系咪啊？咁啊，咁佢改咗个名字真系几好喎。即刻去过做啊，做布里啊，开始。 系 喂，你改咗个名字，呢、這个名掂喎、啊。即系唔单止系，佢真系揾个算命师傅帮佢。 哦。 咁啊，改咗之后也 OK 喎、啊。咁同埋。我哋呢行個名係好緊要， 係 吳志強係屋企改嘅，大人改嘅、 啊， 即係或者佢哋嗰代志強啊、阿景啊、阿威啊，係咪即 係阿成啊嗰啲啊， 係啊阿炳啊咁。咁你吳志強如果係一個男主角出字幕咁，冇咁霸啦，即係冇咁威個、哦、氣場冇咁好啦。咁、啊、我問佢啦，咁你幫我改啦。 喂，哦係啊，志強幫你改嘅。 佢帶我去， 我、哦、帶你去。 嗰陣時， 阿志強 喺佢隔離嘅啫，喺佢附近嘅啫，即係喺住嘅附近。咁啊，帶我上去啦。點樣改啊？咩名啊？歐陽耀全。唉，都唔使睇啦，都唔使計筆畫啦，睇就知。歐陽就冇問題嘅姓。啊，我唔改姓，我只係改名嘅。 係。 耀就光耀個耀，泉就泉水個泉。耀光耀個耀就火，光字邊火。哦 系 泉就泉水个泉，咁你话水火啊点能相 容 咧？哦，即系咁样解释咁。 系系， 咁啊系，咁以前我细个，我个名唔知系我阿嫲改定系我公改，我哋系姚字辈咁。 嗯嗯嗯， 咁解啦。咁啊，帮我计啦。咁佢又后屘讲咗欧阳震华俾我听，呢、這个名震华震华都好多震华噶，以前。有个陈振华 是 吧以前做好耐之前的那些劇集。为怕哥你变。 啼笑姻缘是啦。 是不是好像是陈振华做的。但是他好少人用我这个震的。 就是雨字边下面那个震是啦。 是啦。 星震还雨的震。 可以这样说。那就我为什么用这个震呢通常都用剔手边。 是啦。 或者金字边那个震的嘛。 嗯嗯嗯。 为什么呢他就说现在你 TVB 当红的全部就都有个华字的。刘德华。嗯 黄日华、 任启华、 任达华， 达华 系， 即系总之系啦，够啦吓。 真系因为咁嘅。 咁咧，佢仲好笑，我觉得讲笑嘅啫，震住佢哋啦。 真系咁解，坊间嘅记载都系咁， 系咪啊？ 系 以为系我讲啊，系其实系个算命 师 傅讲。 哦， 震佢哋啦，嗱，震佢哋，唔系震压佢哋啊，即系佢哋嘅计算方法就系咁啦。 哦。 又好似幾靚喎，咁佢哋逐個逐個就離開 TVB 出去電影圈發展，更好嘅發展啦。 係係。 咁如果呢班人華字輩呢班唔出咗去，咁我邊有位上 咧？嗯嗯嗯。啊，嗰啲當事人知唔知㗎？譬如啟華咁知唔知嘅？ 唔知，其實知都係講。咁佢哋出咗去係仲好過 TVB 噶嘛？唔係話要搞到佢行衰運啊嘛？唔係嗰啲黑心嘢，即係真佢哋。 系 咁啊，自己又震下咁，佢又出去出边震， 系 宏图伟业咁更加 哦，咁啊，所以呢、這个坊间传说系真嘅，即系师傅咁讲啦。 师咁我谂佢都系半开玩笑嘅，边有咁黑心嘅啫？改个名震，佢嘅意思系震，唔系话震走人哋，唔系啊震到人哋内伤，唔系震下啦。咁个个都有华字辈呢个震，佢仲有话因为我唔知咩金木水火土地唔识啦，你欠水。咁嗰陣時，事實上真係的而且 真嘅水 係，同埋而且唔係欠啊，乾啊， 咁係喺呢個 要雨字頂 咯。係喺歐陽耀全用咗幾耐先至變咗歐陽震華噶？ 入咗 TVB 噶啦。 因為咧，我印象當中好似記得喺某啲劇集嗰啲 credit 嘅時候，我係有見過歐陽耀全。 唉，嗰陣時窮到窿到咧，你估改個名少錢啊？ 哦，係啊， 2000蚊個月，改個名都千幾二千蚊。我真系唔破釜沉舟啊！我见到吴镇宇咦得，我谂佢嗰时都同我一样人。 我争啲唔记得咗佢叫阿志强添啊， 系咪啊？志强 志强饰演靓坤咁，即刻靓坤冇齐， 真宇又唔同啦，真宇 系啦， 真宇系靓坤， 系啦，咁咪真宇， 原来系咁嘅， 真咗大宇咯，真咗去倒转地球， 系啊，好嘢啊！呢个名字就一路陪伴咗大家好多年啦。你仲记唔？有冇人仲叫你原名噶？即系譬如屋企入边， 系、哎、叫原名啊，惊啦，冇好嘢噶， 阿全咁， 唔系啊。叫欧阳耀全，大家嚟试啦，叫原名。我而家譬如感冒去睇医生咧，通常嗌名噶嘛。 系啊，如果响你全名， 咁要填嗰啲嘢，咁你要填真名噶嘛，跟身份证。 系 欧阳咧，我就树冇咁靓啦。 咁譬如你换身份证啊， 系啦， 嗰啲 我行定去噶。 沙包枪， 我行定去噶。 系， 我知道啊，边个叫差唔多轮到。我就系边个嚟噶啦， 系 啦，我系啊边个嚟？ 系 欧阳咁啊，系 应该就只有好近嘅屋企人先至会叫翻系真名噶咯，系嘛？ 细佬妹啦， 哦， 我阿姨啊， 嗯， 我都唔系好多长辈， 你应到嘅都仲，即系如果即系有人叫你阿全咁 样，系喺度，呢啲冇唔系背脊型，唔系背脊啊。 系系， 怕啦，真系。 哦哦，咁大家就明咗呢个名啦 吓。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29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假音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的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尽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烂的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喜欢我的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上用心把这情绪歌声中渲染。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冷悲怨，音阶起跌拍子改变，年月变淡我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 咁后来又真系唔同咗喎。 开始唔同啦。人哋睇人名表揀角色，欧阳耀全都系啲龙套嘢嚟嘅啫， 系嘛？喂，阿全叔，今晚食宵夜未啊？即即嗰啲咧，看更看更戏嗰啲咧，或者贼仔戏啦。 我喺屋企都俾人叫阿全嘅，知唔知啊？系我司机全啊，我啲女就叫我做司机全啦。咁因为嗰个年代真系好多嗰啲阿全系。阿全洗部车过嚟啊，嗰啲噶嘛， 阿炳就梗系看更啦， 系啊， 系一系就阿强啊，梗系最最中意揼骨啊，骨精强啊， 系 啊，咁改咗又系 OK， 我就拣一套六十集嘅，嗰阵时突然间继狂潮之后咧，狂潮百几集啦，就开翻六十集就阿梁家树，即系呢个我恩公，开一套黄金十年。 哦，由黄金十年开始。 黄金十年就张兆辉， 系啊， 我关丽杰，咁三男就搭，哇，好多女。 戚美珍系嘛？ 戚美珍、刘嘉玲、曾华倩、拉姑、杜德伟、张伟健， 哦、 哇，好多人做嘅。 同埋首歌好好听嘅，曾经啊嘛。 系啊，咁、就系讲我由读书开始一路做到后屘成为咗做咗律师， 嗯， 又系做咗律师，咁就又同啊，好似啊。嘉玲啊，有一段情啊，又唔知同邊個啫，即係嗰啲咁。嘉玲都係我識得期噶嘛，即 係 我啲師妹嚟。 哦，咁由嗰度就開始用歐陽震華啦。 六十集喎、 啊，哦，要嗌足， 唔係六十集出六十次字幕 credit 都知啦，係嘛？ 哦，就由嗰套開始嘅，所以之前嗰啲就大家仲係見到阿全嘅啫。 我嗰套之前冇幾耐改，之前嗰啲就算啦，都係一個稱呼嚟嘅啫。但阿振宇話齋，出字幕都好睇啲啊。 係。好啦，咁我哋咧就先由阿振华嘅前边开始讲起先，即系由阿全嗰橛开始讲起先。 哇哇，系嗰橛啊，未必记得 嘅。我哋就尽量啦，系啊，嗱，阿振华你系边一区街坊嚟？ 我好多区噶， 主要成长， 主要成长啊，主要成长个西区啊， 系， 因为我跟我婆婆大嘅， 嗯， 我跟我婆婆 西到边一边啊，即系去到菜栏嗰边未噶？即系 菜栏喺边度嚟？ 即系最尾坚尼地城， 我哋唔买嗰个陶房以前， 哦，陶房， 而家叫菜哦菜 菜市场。 菜市场而家系新嘅啦，果栏啊嘛， 是 新填海嘅。以前我住嗰度系，我一落楼就系海嚟噶啦。 即系而家啲人诶咩睇日落嗰度？ 唔去到嗰度咁远。我住石塘咀 哦， 山道啊。 山道即系未有天桥嘅年代，屈地街。 冇错，屈地街以前系学校嚟嘅嘢，好短嘅啫嘛，屈地街。 系 以前系学校嚟，叫创兴书院，就廖创兴银行嗰个集团嘅。咁我就幼稚園喺嗰度讀， 哦， 幼稚園，我落咗樓行過隔離啫嘛， 嗯嗯， 好近嘅啫。 係細個嘅屋企嘅環境係點㗎？ 我同婆婆住啦，有公公啦，有三個舅父啦， 係 一個阿姨啦，咁一齊住啦。 全部一間屋， 一間屋，哇！冇兩間屋， 嗰陣時 一間屋， 有一間屋嚇。 但係嗰陣時嗰啲屋咧就已經有 lift 㗎啦， 嗯，即係咪嗰啲燙？烫门嗰啲啊，即系烫闸， 烫闸，跟住再有道铁门拱出去。 你要闩到好实先至上到去噶嘛？ 唔使闩到，系有油压嘅，唔系落后到咁 吓， 即系嗰啲咁样啦。都有住十几楼噶啦。咁、 哦、 十几楼望出去咧，直头望到望泉州嘅，即系已经海景嚟嘅。嗰阵时嗰啲海好蓝，个天好蓝嘅，冇咁多冷气，因为而家好多全部都开冷气咧，嗰啲。点样化碳啊？ 系 系啊，都整到啲空气好似好热好焗咁。其实以前唔系好热嘅， 嗯， 有风扇就得噶啦。我仲记得婆婆屋企系一把吊扇， 嗯， 而家冇人用噶啦，其实系最好嘅，我觉得。 佢就算佢开得唔系好大， 成间屋都凉晒， 系 啊，即系成个厅食饭都凉晒。 我印象当中咧，嗰一头咧。因为我细个头先我咪讲话咧，我即系会去西环嘅，我有个姨妈咧就住喺最尾即系坚尼地城总站嗰度，即系入到去啤路炸街入到尾嘅。 嗰度有个沙山噶喎。 系，我细个就唔记得啦。咁 我就唯一记得咧就系电车经过你屋企之前咧就一定会经过海味栏。 咸鱼栏。 系啦，咸鱼栏冇错，就好多嗰啲味啊、虾米啊，你见到啲人晒嘢啊， 街都系。 系啊，跟住外边有海，有啲码头就好多上落货啊。 出一条街就已经系海嚟嘅。 冇错。 而家就。填海填到 系变咗西水啦，嗰度系 好多嘢咧， 嗯， 发展系必然嘅。 曾经朝晚都相见，曾经讲我的志愿，默默印象揭开童年，是你是我在当天，曾经沉浸于我的肩。曾经轻吻于你的脸，是热爱热爱的从前，未觉未觉有一天， 在耳边，仍在我心里一转再转。痴心留住昨天，留住我跟你依偎眷恋。曾想跟你过每一天，曾经因你足了电，日夜也令我心甜甜。就算换了另一天，仍一点也不改变。曾经枕尽于我的肩，曾经轻吻于你的脸，是热爱热爱的从前，未觉未觉又一天。声音仍在耳边，仍在我心里一转再转。留住昨天，留住我跟你依偎眷恋。时光改变了每一天，人生闪了千百转，为什会在我心仍然望你，望你在身边。仍一点也不改。 老校长的曾经亦都是黄金十年的插曲啊。 是。 阿志强啊，俾阿耀全爆翻出嚟啊。志强真是震宇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陈故事。跟上一集萧叔同大家讲咗 modern 呢个字嘅发音咧，好多时候绝大部分嘅情况都系读 modern, modern, modern。仲有乜嘢系 dn 会读成咁嘅咧？譬如 pardon, p a r d o n, pardon。譬如叫人姐姐 pardon me， 或者你想叫人哋重复佢啱啱讲嘅说话，因为我听唔清 pardon me, pardon me, pardon, pardon， 就系呢一个我上次讲嘅。pardon 呢个发音 ，pardon 点样读呢？当系读 p a r d 咁先，听住 pod pod pod 个 d 正常咧系会 d 出嚟嘅，但我而家唔 d 出嚟，净系读咗个 pod， 做咗个 closure， 即系条脷尖顶上 pod pod pod pod， 跟住落去后面系 n 音嚟嘅，冇 m 啊 ，pardon。pardon， 成个过程声带震动连贯 ，pardon pardon pardon， 最后咩字呢 b u r d e n t h a t s a real burden， 一个包袱 ，b u r d e n burden， so burden pardon modern 都系你嘅读法。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做咩咁开心嘅小叻？ 阿 Ben 又 pardon， pardon 咧写到噶 ，pa 喺度个 pa 啊嘛， 凳 ，pardon me， 凳 ，pardon me， pardon me， 我哋呢啲咧即系可以撞窿嗰啲啊，你再讲一次啊 ，pardon me，pardon， 哦，有好多。有好多都手粉都建议我哋嚟个港式英语一分钟㗎嘛。 讲咗好耐㗎啦，係啊。 係啊 係 啊。 係啊， 我哋仲入咗零数添。 係啊。係啊。其实我哋而家已经实践緊㗎啦，我哋次次都推咪讲㗎，基本上都 pardon me 㗎嘛，係啊。I beg your pardon 㗎嘛。 係啊，老师都係咁教㗎，你谢思燕嗰陣你问老师係咪读 pardon。 唔係去厕所 excuse me 㗎嘛要。 pardon。 未喺 be excuse。 去 toilet 㗎嘛。 未喺 be excuse 我哋要讲。 toilet 呀，即个toy开月字边有台啊嘛，系啊，开教个胎啊嘛， 唉。咁、哦、如果写嘅时候，我哋要分多一个行噶咯，即系通常我哋写词语，咪一行咁样，跟住就连住有多有啲隔行方便睇啦。咁即系要两行，因为系要译翻嗰啲中文上去。 咪有人唔系读 toilet 嘅，读 toilet 噶。 toilet 系咪 ？Can I go to toilet？ 系啊， 拖地嘅拖嘛。 系啊 ，toilet 啦。 OK， 好啦，咁啊，翻翻去啲， 即系大都会。 翻翻去啲国际嘅嘉宾啦。啊，今次四一五揾到咩嘉宾啊，老可？ 唉，冇咁讲，唔系国际嘅，都系 军人。罗生， 哇，罗 生未出手啊！ 唔好太吹嘘啊！有听众有意见噶，你呢边倾偈关我咩事咁样？我哋想拉近个距离。 I'm sorry， yeah。 通常咧去到九点钟打后咧，我哋都会有嘢听，真系好正呢。 我仲即系中一中嘅人有啲攰攰地啊！你嚟嘅嘢好啦，就系怕等啲啊！ 好嘢，醒晒， 醒晒系啊！ 新一个嘅嘉宾咧，系关于都系阿队长嗰个，即系关于演员啊！ 唔好讲呢啲， 边位嘅？ 我呢啲稳阵嘅。 我头先咧一路都感受到嗰种能量慢慢嘅释放，哇，好劲！我预咗喺呢个位一定系唔好咁讲，原来真系啊！ 你知道阿队长都要即系个脑嗰度要记好多啊，边啲演员有 potential 啊，啱咩角色啊，咁样嗰啲不停喺度写好多剧本嗰啲噶嘛， 系啊，系啊， 一 个劲啲， 系啊， 佢话搵亲眼仔，佢话搵亲眼仔呢个位有得入，你试下入啊，我肯， 我话系啊， 搵亲眼仔喎，佢话。 唔是眼仔嚟噶啦， 诶，继续介绍先，系 系啦，咁啊，队长就幸福啦，身处香港系咪？咁啊， 仲 系唔系呢边嘅朋友咧？好多时我都谂紧系咪有一个叫做无用武之地系列啊，即系再开一个新嘅系列咁啊，因为好多朋友咧，佢哋个本业啊，嗰啲过到嚟美国啊、美加都好啦，或者系英国都好啦，啊，好似。啊，做唔翻本行嘅，咁而呢一位朋友都系列入咗，但系咧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因為我哋近荷里活，作為一個演員咧， 有間大酒店，唔好意思啊，你 繼續踢波添係咪？ 係啦， 咁咧演員又近荷里活咯，我哋成日都講噶嘛，即係荷里活係咪一個夢嚟嘅咧？咁樣，咁我今次呢個訪問嘅女嘉賓咧。就喺個訪問裏面佢有答到呢一件事。不過最初起點先就係、是、究竟啊，佢而家咁多個身份喺呢一邊生活，或者未過嚟之前，究竟佢人生路途係點嘅咧？交俾紀書。 我真係未試過訪問一個嘉賓咧，係就嚟行嗰個荷里活嘅。 唔係想啫，未望 想都冇想過。 望唔同啊，隊長你實踐緊，人哋都係發夢啫嘛。 國際級真係唔同啊！ 你哋唔好嗌交啦， 發夢都唔俾咩導演？ 你快啲啦！頭先羅亨個聽明明係好靚嘅，你而家又走嚟咁搞搞， 點都要射翻腳先啊！ 咁啊，你又啱嘅。 再四一五，我和你， 你和我， 好好过活。 看着眼前人渐散，而在那烟花过后，只有忽然拳头的是我的一对手。努力向前，谁没有？谁料缺失的藉口？是要把抑郁眼泪再流，谁自愿独立于天地，痛了也因人看，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仰望，连做梦 2025女人天下四一五，今次咧就请嚟咧，已经系今年嘅第四位嘅女嘉宾。你好 ，Hello， 你好， 系啦， 亨爷。 今次咧呢、這个嘉宾咧嘅 hashtag 再加上去喺呢一个社交媒体嘅显示啦，就 系 有几个身份嘅， 系 演员啦， 系 老师啦，化妆师啦，DJ 啦。咁而我认识嘅你咧就系、是、基督徒。 冇错， 一个小孩的母亲 系啦，咁多标签嘅咩？ 系啊，同埋游水教练的太太。 冇错， 系嘛， 冇错， 啱啊嘛，即系所谓 hashtag 都啱你噶嘛， 冇错，同埋加一个而家 DJ 之后咧，而家就想了解一下嗰个游水行业，系啦，帮助一下我先生嘅工作。 哦，呢个转头先讲。 OK， 咁咧我就想从你个名字开始讲起先。纪书系咪你真名嚟噶？ 冇错，系我的名字包含我的姓氏。 哦， 系啦， 姓纪咧我就第一次认识嘅。 系 吓，边树人啊你？ 我其实原本是上海人，喺上海出世嘅。咁喺上海差唔多十岁嘅时候就移咗民去香港咯。咁跟住就喺香港读书，香港长大。而家喺美国生活啦， 系啦，即系从上海话、普通话、广东话、英文， 冇错， 四个语言， 系 会唔会困难啊？即系经历咗几次？ 我觉得细个嘅经验系其实唔 系 好困难，细个真系比较真系细啊，容易适应。 是是是， 你话我由上海去到香港，啲大人会担心死啦，你啲语言怎么办啊？ 是是 是，但系好神奇嘅，其实我系暑假前去咗香港，跟住暑假完咗三年班啦，开学，老师就话新同学嚟阅读读下课文啦，唔使惊噶，读啊，叫我起身读，跟住。哦，咁咪读咯， 用上海话读。 用唔系啊，我自己就系尝试用广东话读啊。咦，又得噶？ 咦， 咁啊，原来发现咗自己，咦，学识咗咯，广东话沟通冇障碍啦。 即系从来又冇专登去学广东话， 又冇喎。 关唔关港剧事啊？ 可能香港嗰时未睇港剧啦，睇卡通片啊，日本卡通片啊，嗰啲啊，樱桃小丸子啊，嗰啲咩嗰啲四驱车，日日喺屋企煲啩。咁但系香港嘅同学咧都好主动嘅，其实我好记得有个女同学。啱啱開學嘅時候咧，個女同學日日都同我講：新同學，去唔去廁所啊？新同學，不如你同我一齊玩啦、啊！咁好主動。 定係字正腔圓嗰啲，定係 QQ 嗰啲先？ 我諗佢都係新移民嚟嘅。 哦， 係啦，佢都係新移民嚟嘅，但係佢就比較活潑一啲，佢真係好似小丸子咁嘅樣，都瘦過小丸子啦。即係嗰個形象，我到而家好記得。但你問我究竟係點樣又唔識講廣東話，突然之間識得講廣東話咧？我真係唔知啊！ 係， 就係嗰一下，老師話新同學讀書啦，咁啊開口，我識喎， 一個 magic 嚟嘅新同學，哦，我要講廣東話， 係啊，好似拍咗粒掣咁樣，好似植入咗晶片咁樣，有嗰種感覺咯。 咦，咁啊犀利喎！因為咧，其實喺我細個啦，應該話即係都同你有一段距離嘅，但係嗰個年代已經開始有啲，譬如係新移民啦，咁佢帶住唔同嘅一啲方言啊。即係或者啊，總係有啲口音嘅，即係甚至係其實到而家都好啦。咁啊，有啲朋友聽我哋粵語咧，都好中意。我唔知點解佢哋即係聽得出咧，就覺得好好嘅，就係、是、廣府話 哦， 同埋香港嘅廣東話， 字正腔圓， 字正腔圓，啲語氣一樣啊， 唔同啊。 即係嗌碗魚蛋面都唔該，俾碗魚蛋面啦，師傅。 好有節奏督撐。係 啦，咁香港啲就咪俾碗魚蛋面咯。即系掘同埋 drop 咗落去噶嘛，即 系啲态度噶嘛， 好唔同噶嘛。但系你嗰套就新同学咁样就已经系好地道嘅香港广东话啦。 咁嗰个亦都系中文老师啦，我相信佢嘅广东话系好广东，即系嗰个风格系。 系。咁啊，落到香港十岁，咁啊，跟住喺香港嗰阵时住边区啊？做咗过咗嚟香港啦。 过咗去香港咯，移民咗去香港。 系啦，移民咗去香港啦。咁系因咩事？点解会上海又过香港？系爹哋妈咪嘅原因。 是父親的工作咯。 哦 ，OK。 嗰期國內都有好多一啲高資的人士，都好多都移民咗去香港，就是嗰一段的移民潮咯，係由中國移民去香港嗰段移民潮。 而家都好多專才又落咗嚟香港， 冇錯， 香港生活喎， 開始自正康源起嚟啊！ 短短間嚇一個循環，我同你都目睹呢一件事喎。係 啊， 咁啊，去到香港啲地方啦，住邊區同埋。開始新生活有冇唔慣啊？當時 你要開始查探我住邊度？ 係啊，我頭先做之前，我問你有啲咩唔講啦嘛。 OK， 我住北角區嘅。 哦，北角區， 北角區嘅， 係啊，有冇感覺上海同香港？北角區都 是一些同聲同氣多啲嘅地方。 不過佢好熱鬧， 好熱鬧， 好多福建嚟嘅朋友，我成日聽到最多是福建話，都會有一班嘅上海人。你喺街道行咧，香港人講嘢好大聲噶嘛，啲加油站，咁你就會成日去聽佢哋講嘢咯。咁你會發現啊，呢度福建人好多啊，哎，上海人喎、啊。係， 我都識幾個朋友係上海人，咁啊過嚟香港生活，都係喺北角。咦，这个可以慢慢看，我 们识我爸爸， 可能即系考究一下究竟是不是有个古仔，即系大家自己人上海话自己人点讲啊？嗱，即系福或者系潮州人嚟嘅杰楞啊咁样。 时间年， 时间年， 嗯，自己人。 时间年，好啦，咁啊，而家我哋开始嘅时间年啦。 嗯， 好啦，咁啊，即系都多自己人，系咪都方便到生活啦？當時啊，即係住喺嗰區，同鄉同氣又好，飲食文化都好。其實上海啲嘢食好好食。 上海啲嘢食好好食咧，我去到香港先知嘅。咁、我成長咗之後先知嘅。 係。 可能是啲人話我身在福中不知福啦，細個係都係大家庭嘅，爺爺好叻煮餸，咁一去到過年啊、過節啊，所有人都圍咗去爺爺嫲嫲屋企，咁就好多嘢食噶，一張台放唔落咯，仲放好大塊嗰啲圓形嘅板喺上面，延伸嗰張台，滿滿一台餸咁樣， 二十人都坐得落嗰啲， 係冇錯冇錯，咁食完之後小朋友就會喺個下邊，即係台下邊咁捐咗去玩，嗰個記憶咯。咁我嗰時唔會覺得我特別覺得上海菜好好食，或者喺我腦入邊，我就係會覺得一啲炸春卷啊、小籠包啊、生煎包啊，係我每日都必須要食到嘅嘢。朝頭早早餐 豆漿 又冇牛奶士多啤梨牛奶啦，即係嗰啲加曬色素嗰啲，跟住係雞蛋餅 啊，係啊， 係好大，即係佢哋有個好。圓嘅咁樣嗰啲煎， 是是 覺得個台咁樣樣 嘅煎鍋咯， 煎鍋咯，好大個平嘅，跟住攤開個餅，加隻蛋，跟住咧，我、可唔可以加油炸鬼啊？加帽子啦咁樣。 其實啱啱阿叔講緊嗰個回憶咧，同小弟咧嗰陣時喺葵芳村啊，荃灣葵芳村，即係一個村裏邊，而有一種道地嘅應該咁講一個派別嘅。食物嘅鋪頭去到嗰度咧，咁我當時細個條村下邊咧都有一間叫我哋叫上海鋪啦，統稱啦，就唔係話咩369啊，即係嗰啲響當當嗰啲，嗰、個鍋嘅鍋貼生煎包， 哦、 就係其中一個，即係我攞零用錢放學可以買到嘅一個食物，好中意。 係咪而家開咗喺商場入邊㗎？ 而家冇啦，而家應該拆成條村拆咗。 因為你咁講，因為有一個。又是附近的是 是 我又覺得是 很 好吃的 是啊是啊多謝上海人帶了給這種的美味俾我同埋阿叔 一種新嘅食物咯，對你嚟講 係，但你就身有風俗不知福啦。 可能我習慣咗，我 除了 生咗出嚟，擘大眼就我食緊嘅係就係呢啲嘢啦。跟住去咗香港，咁呢啲食物咪變咗稀缺咯，比較少啲咯。大家會覺得哦，上海嘢好好食啊咁樣樣。咁但我又覺得香港啲嘢食好食啲啊，香港選擇多啲啊。我中意食嗰時叫七重天啊，有個西餐廳，中意食西餐，即係會比較特別嘅食物咯。對於我嚟講，好特別。系，嗰啲味觉系唔同，上海嘢食系偏甜噶嘛，咁你沙爹又辣，又酸又刺激，咁西餐我又觉得啊好得意喎，细个系点都系一攞手食嘢啦，一攞筷子啦，小朋友啊，唔系话我冇礼貌啊，咁但系去到西餐厅啊，爸爸会坐喺你隔篱教你点样用刀叉去食嘢，咁呢一啲嘅回忆对我嚟讲系好紧要咯， 系啊。咁你係傾向咗享受呢一種嘅新文化㗎喇，即係因為由上海譬如有啲小朋友都係哎呀可能係即係對自己冇個一個咁大嘅信心，因為可能係譬如長大嘅時候始終即係同聲同氣啊，旁邊同學仔啊、隔壁鄰舍啊、啲 cousin 啊一齊呢，咁當如果譬如你過到嚟香港呢個新地方自己住，你係傾向一個哇花花世界，哇好多新事物嘅小朋友啊，定係都有少少縮去後面先呢？ 我諗我又有一個唔同，就係因為我父母呢喺香港工作，即係佢哋嚟先。 係， 我曾經都嚟過一段時間，因為冇人 take care 我，所以我 被人彈翻去，翻翻退貨啊，退翻去上海。咁同我嘅祖父母住咗幾年嘅時間，所以喺嗰時我會好想同爸爸媽媽即係團聚。所以嗰種我要同爸爸媽媽一起生活嗰個心咧，係大到可以掩蓋遮蓋曬所有習慣，唔習慣唔緊要，我同阿爸媽一起就得㗎啦。即係有嗰種心態。跟住我翻翻轉頭，你話嗰個食嘢用刀叉，嗰個爸爸教我嗰個 memory 點解？咁深咧，同埋點解咁正咧？ 因為吉親啊嘛， 因為 爸爸咁用，哎呀， 就係因為冇啊嘛，我想得到嘅嘢終於有啦，所以其實好開心。同埋我可能我性格其實我都比較願意接受新事物嘅，即係我會好中意睇咯。 係係， 我見到新嘢，哦，原來係咁樣啊，咁試下咯。哦，呢個仲係另外一種新嘢，哦，好得意喎！呢個世界好豐富。 所以都順利喺開始嘅新一頁嘅時候，就帶住好奇，帶住父母親見到佢哋就滿足啦，咁樣。 係係。咁但係當然都會有少少歧視啦，去感受。但係嗰種歧視唔係當下覺得你欺負我喎，咁我後來回憶翻先至知道，原來呢啲可能都係歧視嘅。 哦， 系啦， 喺学校， 喺学校，咁有啲老师就会，即系会点讲咧？啊，譬如我可能有啲唔好嘅习惯啦，摁摁脚咁样样啦， 系嘛？ 跟住老师，新同学唔好摁脚啦，啊，即系嗰一种咯。 咦，睇嚟几舒服？你有一段好大嘅时间，你系新同学嚟嘅，你冇名嘅，你冇名。 咁我唔知佢成日系咪想叫我新移民啊？我唔知，是但系嗰个感觉系呢一种啊，即系嗰种感觉就 系 我哋香港啲小朋友唔摁脚噶。 咁点解你摁脚咧？ 大陆嘅点 解你摁脚咧？ 咁可能冇人 冇提过你， 冇人提过爸爸妈妈唔系同盲，冇人会提过啊嘛。 系 系咪？咁 但系你系个思考模式摁啦，定系咩咧？我其实有时都其实咧 思考模式。怎麼按 我想嘢嘅时候按噶，好劲噶，即系有一个速度噶嘛。 哦， 思考得好， 谂紧嘢，好专注嘅时候， 系个转数好快嘅时候咧，我要按嘅。如果唔按就要行。咁咧，我坐喺度唔得嘅。即系如果啲老板请我嘅话咧，你见到我斋坐喺度咧，我其实系个灵魂飞走咗。 哦， 系我高转速嘅时候，你系见唔到我喺度。 但系你见到你喺度， 喺度按你就得啦，按你就搞掂你，应该搵到钱同埋有新钱。 哦，喂，佢制止咗我嘅成功喎，嗰个老师。 系啊。 叠片片，盘空秋千，夏日炎午里有蜜蜂飞过。没有我在欢声高歌，运动场上课，铁闸下了锁。真可惜，先生不会懒惰，放学有数不清的几套功课。千斤的书包载满了书籍，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合作社食品真多，硬币财富却每日得一个。下了课幻想多多，望着墙壁去发梦乐趣多。真可惜，初恋心里对象，每日见他都不敢倾诉清楚。知不知之间载满了心事，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夜已晚就赶紧功课，但为何每次到夜都抄错？就似我大考的一天，样样题永远发现做错咗。识光阴巴巴千篇教导，每日我听他心中只觉啰嗦。不知匆匆中已到了今日，童年时就如此飘过。 旧阵时我变了今天的我，没有了童真的心，又突然发觉美梦未有多，想当初仿佛好似昨日，往事我一一生中都记清楚，只可惜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莫笑我又想起当初，夏日炎午再有蜜蜂飞过，但我也未肯高歌，就像人故意里面下了锁，心中只想起那故旧，那稚气种种，今天改变得多，匆匆的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 喂，唔该晒何生啊， 唔好客气。 喂， 好大冲击啊！ 客客气气咁样，你又唔好客气啊！ 咪好咯，咪好大冲击系咩咧？我一路望住我哋个社交媒体嘅 post 咧，落嚟嗰两个字，加上听住蔡岳权前辈呢一首嘅童年咧，哇，好大冲击！ 真系好大冲击！ 点解啊？ 我头先我都系一路听咧，我一路谂翻起咧好多细个听呢首歌嘅往事啊，即系转眼匆匆几十年啦。嗰阵系攞住歌书嚟唱噶，即系嗰阵细 首歌 系啊， 系咩？ 系诶兴歌书噶嘛，咁因为其实咧， 即系你讲嗰啲劲歌金曲嗰啲啊， 系啊，因为诶嗰阵最初咧就系听阿张艾嘉姐姐喺 EYT 唱先嘅， 因为佢唱国语我哋又唔明佢唱乜， 但系就好好听，咁于是咧就系搜寻咧张艾嘉姐姐个版本。嘅歌書啊，咁終於揾到之後咧，後尾冇幾耐咧，就阿蔡國權前輩咧就改咗呢首歌做廣東版，哇！咁就一天都光曬啦，真係， 真 係，係好好聽呢首歌，真係 好好落靈啊， 係 真係落靈，落油油啊，真係落油油。 我哋即係準備開個新嘅環節，新嘅環節啊，唔知落靈乜乜咁樣啊。 今日有頭先我見到有聽眾問啊，今晚有冇老嘢試新嘢？ 我梗有啦。 哦，係咪噶？ 準備有落零嘢啊嘛。 我驚好快燒曬 啊！落零嘢，係一間翻嚟再繼續落零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皇岗口岸重建工程预计年底基本完成，可望出年投入使用并实施一地两检。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位于深圳市的新皇岗口岸将成为深港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提供纯旅检服务。他又说，实施一地两检可以便利旅客在同一地点办理两地出入境手续，大幅提升通关效率，通关时间会由原本大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大约5分钟。本港将会在今年9月首次举行热气球节，到时中环海滨活动空间将会摆放6个20米高的大型热气球和10几个11米高的小型热气球。主办机构希望活动可以吸引本地家庭和海外旅客入场观赏，展示香港的独特文化。主办机构的营运总监陈佩君说，入场人士除了可以欣赏展出的热气球，也都可以额外买飞登上热气球，升至大约20米高，即是和摩天轮差不多的高度。热气球由承缆固定，不会飞走。另外也都设有游戏摊位和音乐表演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说，通话气氛良好，重申欧盟希望在今个月9号的限期之前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形容将会是双赢。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再次预告，即将有几项重要的贸易协议宣布。贝森特强调，美国发给贸易伙伴的信件只是通知关税水平，并非最后通牒，仍然有谈判空间。他又说，未来几星期可能会与中方贸易官员会面，但没有透露细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4690点，跌1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6256点，跌23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5，日元145.67，瑞士法郎0.797，加元1.364，人民幣7.175，英鎊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74，澳元對美元0.651，新西蘭元對美元0.60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3309.79美元，賣出3310.8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增多。星期四同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登革热有蚊传播，潜伏期3至14日，初次感染病情一般较轻，但再感染其他血清型登革热病毒，可能会出现重症登革热，可引致死亡。一次感染一生都有风险。外游时被蚊叮咬后，如果有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医生知近期嘅外游记录。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chp.gov.hk。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节目主持，我动议节目环节《议事厅点滴》予以制作及播放。 现在的待决议题是《议事厅点滴》予以制作及播放。赞成的请举手。 访问立法会议员，回顾及评价本届立法会工作成果， 分享参与过的法案，并且展望下届跟进工作。 《议事厅点滴》 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8，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时段内播出。 议员请发言。 为了改善长者生活及促进银发经济，政府推动乐龄科技产业发展。要成功将乐龄科技产业化，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政府有什么措施配合？业界又有什么看法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乐龄科技》，星期四晚8点，港台电视31。 就專登擺我哋呢個時段出啦。 係啊，政府真係需要配合 啊。可圈可點啊！ 三個唔知點算好嘅樂齡人士啊。 係啦，我哋啊搞下啲樂齡科技，我哋起咗個精確 先。 嚟啊！ 係啊。 手下留情，步向黃昏晴天。三隻老嘢知新嘢。 制作 三隻老爺， 混音 又是他們， 資料搜集 還有誰， 監製 都是他們， 演出 還是他們， 還有什麼角色啊？ 總之都是他們啦。 欢迎大家收听流星机广播。 我觉得似是出嚟跳乐龄舞啊！ 即是咩啊？即系嗰啲万七嗰啲啊？ 系啊，万 快三啊，万七啊，拍四啊嗰啲啊。 系啊， 今日啊到小弟啦，我觉得今日啊成个配套啊。简直就是为了我要讲的这件事。 你推翻大一点点的 music， 好像好像是啊啱你多一点。 哎呀，流星机要大一点的，流星机。 成单嘢啊可以说配合晒。 是呀、 啊。那么今天小弟呢即是这期啊都用了一些新的科技的东 西。是 呀、啊。那么都是乐龄科技。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呢 可能已经用到熟噶啦，但系对于小弟嚟讲系一个新嘅生活嘅开始，系点啊？ 你未开始讲嘅时候咧， 点啊？ 有嗰个师傅叫司徒师傅， 点啊？ 佢就话佢迟过你攞嗰个验包嘅，佢出埋报告啦。 系啊系啊， 你仲未？ 我未验啊，拖啊拖啊！我收到卫生署再催我，你仲未交嗰啲嘢去啊？ 系咩真系啊？系啊，因为阿恒叔年纪大啊。 肠胃咪叫 落零啊， 系啊， 系啊，要慢啲啊， 小弟啊，哦，今日啦，今日要试嘅新嘢咧，对于普罗大众嚟讲啊，绝对唔系新鲜嘢，但系对于小弟嚟讲啊，系啲高智能落零科技啊， 你要带一啲嘢翻嚟噶， 由于时间关系，带咗嚟啦，啊，呢部嘢紧要啊， 啊，哎呀，血压计啊， 冇错， 哎呀，我而家日日血压， 冇错啦，我哋日日都要量血压， 系啊。 你有量啊？ 哎、我家好多血压计啊，以前老豆流落好多啊。 一系就咁噶。 你呢个新只喎，你呢个新设计啊？ 呢、這个新设计劲啦。 新设计、啊。 乐明科技。 哎呀 ，USB 插电。 哇，高劲啊！哎呀，我哋就日电生啊。 有99次记忆。 系。 记低你啲上压下压。 我嗰个好似有10次记忆。 等先，嗱，你有嗰啲血压计最紧要有咩声啊？听住啊。系啦， 系啦， 呢下绑住个手臂， 系啦，绑住手臂。 我而家学识咗，医生啊教咗我点样啊量血压， 系点样咧？ 首先咧，手嘅平放， 系， 然后咧嗰个绑嗰个位啊， 你呢个咁好嘅，佢咁样俾你夹嘅， 绑嗰个位咧，第一咧就同我个心脏嗰个要水平线， 系， 然后个人咧静一静先。即系而家咧，俾阿老可激一激啦，唔好量住实爆表。 你摸摸个手有冇热，个手痛嘅都唔好整住。 只手啊要平放。 你呢个夹仔嘅设计好好啊！我屋企嗰个唔系，我屋企嗰个系就咁包住嘅啫。 系咪啊？ 我屋企嗰啲咧系诶同咧以前。 咁啊，而家量一量啊！ 唔系你咁大声咁样讲嘢咧唔得啊！你系啊， 哇！ 你整吉咗落去咪啊？ 吉咗啦， 吉咗落 OK 好。你唔好讲嘢住，你唔好讲嘢住。我哋两个讲何克，如果唔系咧唔准 嘅。而家涨紧啊！ 哦，系 系啊， 嗱，不如咁啊，我小弟，我觉得有记忆咧，系一个真系新科技，真系乐灵新科技。因为咧，小弟嗰部咧就冇记忆嘅。 诶，我嗰部有嘅喎，吓。 我嗰部冇啊，一次都冇记忆。 唔系啊，有冇个 咁啊？点样咧？ 唔系啊，有粒掣，有个 M 字嘅，你揿咗落去，你会有噶啦。 哦，系咩？ 你冇入我笑啦，咁样实高。 系啊，个 M 字系 memory 嚟噶，有嘅。 用咗几年啦，呢一个系香港带过嚟噶。哎呀， 应该有嘅，应该有嘅。你揿个 M 字，佢应该会话翻俾你听。你继续啊，系呢方面我比较熟啊。 我就用个电话嗱，一般嚟诶量咧，大家有各自嘅唔同派别嘅量法啦。 哇，爆晒表啊！16110八， 咦，你好大件事喎！你好大件事。 咁我而家咁兴奋嘅人。 你再量多次，我老豆量好多次啊。 系啦，冇错啦。咁我唔系而家唔好搞啦，做紧节目啊嘛。 唔系，但系 咁啲医生就话你，就话咧头两次你抹咗佢啦，因为你个人又紧张啊咁样样。咁都要讲少少嘅。咁点解会搞呢坛嘢咧？就因 为 早排咧就小弟去搞嗰啲即系身体检查啊嘛。 体检 啦，咁啊，医生就话咁啊，嗱，即系大家唔使惊，我惊我啲屋企人听到啊。佢话：，诶、哎，你有少少咧就窄戒啊，咁啊，建议你咧 乜嘢窄戒？ 即系血压啊，血压嗱，佢话、哦、你建议你咧就啊，长期就摆部呢啲咁嘅血压计喺屋企，朝朝量一量。如果咧持续到嗰啲窄戒咧，咁啊，要可能啊，就要食下药啦。咁啊，要买咯。咁啊，乐灵科技啦呢单嘢啊。 哦，系呢个套餐嚟嘅，我觉得即系人去到某啲年纪咧，你系要妥协嘅。 系， 即系有啲指数咧，咪最紧要血压个指数系几关键噶嘛。 吓， 即系呢一个嘅指标性系，即系代表你身体啊，有会唔会有边部分啊，或者系边个器官咧出咗啲问题，或者吓个人有压力，即系凡此种种啦。 系。 咁都會令到你個血壓係上升嘅。咁啊，頭先隊長講嗰啲，就譬如有個叫白袍效應啊，唔知點解㗎。 一見到， 尤其你喺醫院 咧，係啊，見到姑娘啊， 特別高㗎喎。 係。咦？哦，阿亨伯，你都有朝朝量血壓咩？ 啊，好緊要，我維持咗好耐咯。 嗱，就咁樣。 阿梁女士。你咩读数啊？ 我个读数咧就系12682同67。 嗱，你 咁样，唔系，但系就咁样。因为咧，嗱，如果咧你 手下留情喺度讲血压咧， 嗱，如果你问我，由于我系即系好早年代已经系屋企已经有血压计啦，咁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呢个血压计咧，我觉得对我嚟讲系唔合格嘅。 点解啊？ 嗱，点解咧？首先咧就系你话 USB 插电，我话硬系觉得 USB 插电有啲怪怪地，即系你因为落零啊嘛， 应该要入电啊。 嗰啲三 A 電、二 A 電、二 A 電入八粒，或者四粒嘅有啲係。咁第一樣嘢啦，係啦，即係覺得 USB 好似有啲怪怪地。第二係咩咧？就係呢一嚿嘢包得唔夠實啊！ 哦， 你實唔實淨嘅？ 我實嘅，你咪箍嗰個， 我已經箍到 魔術貼， 唔係但係唔知， 因為梁麗琴一手太幼啊， 你我覺得唔夠實，因為我屋企嗰個咧係冇一個夾仔喺度輔助啦，係成份咁樣 包住佢， 係啦，咁同埋第三件事係咩咧？就係咧，我撳落去嘅時候咧，佢係好慢咁樣咧，就將佢泵漲，但係我屋企嗰啲咧，好快佢就已經逼住咁樣嗰啲嚟啦。系啦，逼住咁样，咁呢个咧系从来都冇一个痛嘅感觉。 但我头先咁样都过晒界喎。 嗱咁嗱，第四样嘢啦，第四样嘢，我喺屋企咧，屋企有两个，三个添啊，加埋三个，有其中一个咧，又系嗰啲高科技，但我唔中意用嘅，佢就系咧就咁连埋呢嚿嘢咧， 系 即系连埋个 滚手啊，滚手崩嘅，滚手崩嘅嗰个， 系成嚿咁样箍住晒落个膊头度噶，即系唔会话有条喉咁样。插住落部機嘅，連埋部機一齊咁樣咧，擺曬落成個手臂嗰度嘅一嚿咁樣啦。咁嗰嚿咧，我覺得好唔舒服嘅。但係咧，我三嚿咧量出嚟都好啦，我都只係100几嘅就每一次。但係呢一嚿咧，佢量咗出嚟，我係126嘅話咧，我覺得你應該減20。你頭先一幾多啊？ 哦，你偏低喎。 唔係，我長時間都偏低，我就算係喺醫務所同埋醫院 check 咧，我都係得100几嘅啫。咁跟住咧就係啦，喺呢個時候 咁我要快啲翻嚟睇兩個拍檔喎，一個一六幾，見一次就一次， 擺唔到幾耐啊！ 但係咧，但係我100几咧，我有問過嘅，咁阿醫生就話：哦，你 keep 住都係100几就冇乜問題嘅，即係 OK 嘅，冇事嘅咁樣啦。你有冇見暈啊？咁又冇喎，咁所以你就由佢。咁而家咧就撳一撳記憶嗰度啦。 你唔好撳你個記憶落去啊！ 唔係啊，我見到你嗰個啊，你係 161、108爆曬。 咁你扣翻20咧，你都仲係高少少。 高少少啊嘛，咁做節目嗰人興奮啊嘛。 咁樣。 你可以熄咗佢啦，而家係啊。 哦，好啊。 阿梁女士，係。 哦，好得。系啊，阿豪亨你试下， 你又量一量一笨，唉，真系估唔到啊！手下留情啊，呢几日老嘢走埋今日啦，走到今天啊，一齐喺度搞嗰啲血压计啊，你话系咪不得了咧？ 乐灵冇办法啦，乐灵呢个乐灵科技系咁样噶啦， 系啊，咁 即系有啲唔同噶，即系有啲医生个建议咧，其实我都睇好多关于即系。其實人到中年咧，即係有一個指標就係話你越睇得多健康資訊咧，你就越踏入呢一個嘅晚年啊嘛。咁我就睇好多嘅，即係量血壓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派別嘅咧。即係咩個白袍效應又樣點樣都好啊。我近排聽一個講完呢一個就轉啦，聽一個係咩咧？咁我哋就頭先話包住隻手啦，咁個人咧慢慢 cool down。咁咧總之咧嗱。其實就不宜量太多嘅，總之你定咗一個時間，咁你覺得啊嗰個時間好平靜啦，咁樣就量嗰個會好啲啦咁。咁而咧，我近排聽到一個咧，再霹靂啲嘅，呢個霹靂咧，佢直情係令我而家量血壓嘅時候咧，我係經常要測試一個位啊。大家閉包住隻手嘅，咁啊近呢個即係同心臟嗰個平衡點啦咁樣。咁跟住咧，近排我喺網上邊，大家都可以交流一下，未必係啱曬。佢就話咧，其實你量嗰隻手咧，嗰、那個位置咧，即係呢一個，那個老鼠仔個位咧，其實你撳落去咧，靠右，即係靠右，右側少少咧，有條大動脈喺度。 係 靠右側，係啊，係啊， 有條筋喺度啊嘛嚇。 其实 咁耐， 紫色噶嘛条筋系，我哋以为系筋嚟噶嘛。 老伯，你唔好乱讲，好多听众听住嘅。 我识鬼咩？ 系啊，咁啊有条血管喺度嘅，咁你揿落去咧，佢 feel 到有个心，你个心跳 系 嗰个绑嗰个位嗰个量度位咧，就喺啱啱啲一个偏内侧少少。 嗯，系啊，系啊，系啊。 一包落去嘅时候量有咩分别呢？你直情同个心脏系同呼同吸，即系你系感受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嘟，咚咚咚，嗰个数字系准成啲嘅。 哦，系咪啊？ 啊，系个 系啊系啊， 我老豆以前都系咁讲嘅，即系咧佢系好介意我哋嗰个位摆得唔 标准， 错咗 系啦，即系歪咗都唔得，要再嚟过咁。 即系佢系知道嘅。 佢知道佢睇醫生嘅時候，佢好聽醫生講㗎，所以有陣時咧，佢捉住我哋量啦。以前咁咧，我哋譬如 放低隻手，佢話唔得再嚟過，咁跟住 要攤翻隻手平放嘛。 係啊，佢好多規矩嘅，咁佢係量一百幾十次嘅一日，又係老咗之後不停咁樣留意好多樂齡嘅資訊。 睇馬嗰排 咁咯， 睇馬嗰排就 唔係睇馬嗰幾日佢咧即係。冇唔得閒啊，所以就唔做呢樣嘢，係啦，變翻正常啦，冇咁緊張嘅人。 咁啊，小弟啊，呢個新生活啊，就係、是、啊，朝朝早起身， 好感觸啊， 係咪啊？終於到我啦，係 啊，去旅行帶咗血壓計未啊？ 係咪要旅行都帶埋去㗎？ 梗係啦， 咁大件事， 最關鍵嗰段時間，因為亂食嘢啊。 手逃避触摸到我，若晚上和我坐，亦无言无话长厌我，你可知心多么不好过我？但你共我同度过生命悲伤欢畅，每次风霜把我们。擦亮，我问你，难道你舍得这些心血弃掉我俩？求你别这样。谁如我爱你那么多，别当我有如路过，为何仍然憎我？真过，何故你似再也不喜欢我？总相拥如陌生这一个，是我们完了吧？或旁人随便代替我？我怕只输得多增添痛楚，你共我同度过生命悲伤欢畅，每次风霜把我们越擦亮。我问你，难道你舍得这些心血弃掉我俩？求你。 许志安嘅心血啦，心血少啊， 系心血少真系会晕噶。 系啊，阿老何翻嚟见你一次得一次啊。 哎，我早啲翻嚟啦，见到两个个指数咁唔靓啊。 哎呀，司徒师傅屋企嗰个同我屋企嗰个差唔多噶。 系咪啊？大家攞晒啲血压计出嚟比较啊。 因为就系成块咁样包住咧，咁样夹住，好鬼， 真系估唔到啊！手话流程都讲呢啲嘢啊， 系差唔多。 何生，你有咩新嘢啊？何生。 系我咧，近日咧有个新嘢咧，系关于点解会突然间又见到呢个新嘢，就系咩咧？就系、是、一个拍摄嘅场地，一个即系、就是、一个场景嚟嘅。咁啊，即系佢个 setting 咧，就系似系一个屋企咁样。因为呢边咧，其实买一个以前我哋儿时嘅一个街机嘅一个直立式嘅机啊，系好易噶嘛。 咩叫街机？ 即系好似。即係我哋以前咪入 機鋪， 係 啊，嗰啲遊戲機， 係 遊戲機，即係一個人咁高，成人咁高嘅一個街機嘅機座咁樣擺咗喺度咁樣。咁而拍攝嘅場地就正正有一部咁嘅機、 哎。 我初頭咧唔係太過在意嘅，因為我真係兒時係真係好少打機咧，亦都對打機冇咩興趣。咁但係咧，因為由於啊要等啲同事又要搬嘢啊，跟住去 set 燈啊嗰啲，咁我就無聊啦。咁我冇理由自己喺度自己同自己對戲對咩噶嘛，係咪咁樣？咁我就咧， 你係咪做男主角啊？ 系男主角，系得一个卡士嘅啫，成、 哦、你做男主角啊？ 好 劲啊！哎呀，巴闭啊！ 呢、 啊 這个又真系老嘢试新嘢喎、 啊。呢啲怪文啲嘢，我一路都咩嘅，我系拍完俾人剪嗰啲多，所以 我知佢实讲呢单嘢啦。阿达达嗰单嘢， 几分钟。如果幾十秒嗰啲我慣㗎啦，同阿天講係啊，我冇呢個命㗎啦咁樣，所以我信呢啲。咁但係咧，等 你叫我唔出聲就知道，知道實中伏嘅。 啊，唔好意思啊，係我都略有所聞嘅其實。 係啊，冇錯啦，你都聽過啦嘛，係咪？咁報道係咪？係啦，咁好啦，咁我跟住咧就啊對嗰部機產生興趣喎。嗰部係咩機咧？就係大家應該兒時成日打㗎啦。就係、是、街頭霸王。 哎呀，波動拳啊！ 呢啲反而好中意打。 哎呀，嚇！ 跟住咧， 其實細個咧，我就真係練嗰啲絕招咧，即係挫嗰個 升龍拳、 波動拳咧。 升龍拳、波動 拳咧，係啦，冇錯啦。咁啊，好多人嗰陣時係教過我嘅。嗱，即係唔知一個 半個圈一個掣，半個圈一個掣，係啦。 半個圈一個掣噶嘛，咁又分腳啦。咁我原來年紀大咧，分別要操控嗰個 joystick 嘅。 系， 系好唔同噶，即系嗱，队长而家你打机就喺个电话咁样揿嘅啫嘛， 系 轻轻有啲轻触嗰啲啦。但系你当拎住个控制棒，跟住揿嗰六粒掣咧，哇，可以话乱嚟啊！ 手 定手，手定脚，咦，托唔到，托到，托唔到，托到，托唔到。 最有嗰个叫做控制棒，你译得好好。 控制棒，控制杆啦，或者叫做 joystick 噶嘛，叫 joystick 系啦。咁啊系咁，咁啊。错错啊咁样啦，咁啊副导演忍唔住啊，副导演系一个年青嘅少女嚟噶吓，佢话点啊叔，你错部机烂噶喎咁样， 唔会烂噶， 由单唔系由单打变成双打， 哦， 系啦，咁啊跟住咧我就系咁同阿春丽打， 系咁打， 系咁，系咁打，哇落花流水啊俾佢打到，我换边个都输啊！ 你我想讲，即系同嗰位副导演打，你唔够佢打。 副导演打，哎、副导演是但揿一个，佢话你想拣边个，我话佢拣先啦。 系， 咁跟住佢就，唉，结让你啦，你拣边个，我拣边个。嗱，大家都系嗰个绝招啊，唔好虾你啊，咁样不停打。哇，我而家咧重新重现翻打机嗰团火。 哇， 我想打翻機嘅 呢件事大件事啊！ 唔係嗱，其實而家就方便好多嘅。我都曾即係細個嘅夢想，因為你知啦，入去機鋪跟一鋪機都要$2噶嘛。咁我就細個成日發夢，如果有一部機喺我屋企任撳就好啦。咁但係咧，其實而家咧嗱，老實講啦，你要實踐呢樣嘢唔難，因為已經有好多坊間嗰啲 係淘翻嚟係嘛， 類似啊嘛，有正版嘅，即係其實而家有正版嘅，都唔係一個好貴嘅價錢，你都可以喺屋企 一模一樣啊， 一模一樣係嗰個原裝又出翻嘅，一模出翻嘅。咁但係咧，而家又係啦。你過咗嗰個年紀啊！ 你屋企冇位擺啊，其實 就算有位擺，你都覺得擺部街機喺屋企做乜鬼咧？即係真係過咗去 啊！哦，係係， 難得阿何生而家重拾翻啊！真係 重拾翻啊！重拾翻，我仲係好儀式感添。我打嘅時候好似爭咁啲嘢， 拜拜神裝咗香先。 喂，除咗你其實因為以前細個個高度同而家唔同啊嘛，咁我就烏少少身嘅，咁啊打得辛苦啲嘅，我就啊打嚟打去爭咁啲乜嘢咧？阿隊長頭先講咗嗰個， 嗰棟要棟一棟一蚊喺度係嘛？ 係啊， 係 扮根基， 係 扮根基，棟一個一蚊喺度。 係啦，冇錯啦，擺一棟又好，擺幾個 con， 擺個部機側邊，完美好多。 咁你打完之後，你有冇記低你個記錄啊？呢樣嘢好重要噶。 好，因为我全部连铺连输十铺啊嘛，打到跟住阿导演话开啦喂，咁跟住我哋先埋翻位。但我真系要，我要打翻机， 嗯， 落油油学打机， 喂， 落油科技， 手脚协调唔到， 你争好远噶啦，系啊，我但系反而咧，我好怕玩打交嗰啲机嘅。我细个咧，如果真系街机咧，我系中意玩1943。 哎呀， 1943系好好玩。 1943可以讲几集啊？呢单嘢 1943好， 因为有挫方啊嘛， 同埋佢有两种炮弹噶嘛，我系中意 散開三角形嗰只。 係啦，我就唔中意咧藍色，咪有一條好似死光咁樣 嗰 嗰 個 laser 係啦，我就唔中意。 或者佢個 missile 係啊， 係啦 missile 唔可以係啊，唔可以讀錯啦嚇。 其實我嗰陣係 佢係你識曬嗰啲戰艦名啊。 其實好難㗎， 咩加禾啊咩。 同埋因為唔係咁，唔係成日都會有得打，你要有錢先有得打㗎嘛。咁所以咧好珍惜每一次有得打嘅時候咧，我只會係1943。 哇，講打機 係冇錯。係雖然我而家係落零嘅年齡啦，但原來我真係自此我發覺，我其實細個都俾人鬧過打街機嘅時候。我都是繼續挫到成部肌肉的。 哦，咁咁你個人興奮是咁樣的，你到時你挫完之後，你試下量下血壓啦，200都有。 你有冇試過挫到連嗰粒紅色波挫埋出嚟啊？ 有啊，有細個嘅時候有啊，跟住叔叔要賠幾錢啊？ 哦，真係，咁你最後是用邊只噶選擇？ 冇啊，我都係最後期，我揀翻嗰個咧，我唔記得咗佢 character 叫咩名，唔係啊，係叫好長嗰、那個。 哦，印度嗰、那個。 印度人係印度嗰個 印度大話 ，Duma Fire，Duma Fire， 係 啊， 佢講嘛，噴火同埋新藥室 Duma Fire， 係啊，個短馬 Fire 啊嘛，佢話 華哥啊嘛， 雖然我唔知佢講咩，係華哥咩？ 超級華霸王，超級華霸王裡面嘅華哥， 揸啲嘢講，楊彩妮係咪做春泥啊？ 唔係，邱淑貞做春泥，邱淑 貞係啊，哇！不得了真系！ 哎呀，喺套戏里面都有学友噶， 有啊，佢咪 Ken 啊， 同埋呢一首歌啊， 我唔记得咗啦，系啊，类似啦， 系阿 Ru 啊， 系同埋呢首，系喎，同埋呢首歌啊，好嘢学下。 冇错。 等又再等，为你等又再等，始终等你不到。想了再想，为你想了再想，多么想你知道，人堕进夜与雾。只想与你倾吐，我却找了再找，你叫我找了再找，总也难找到。来让我宣告，痴心热烈程度，快快前来爱我吧，不要只顾说预告，其实你知道。一起就是最好，偏偏喜欢我才等得这么苦恼。令你哭又再哭，为你哭又再哭，当初只有苦恼。终有一天自信，总有一天相亲相爱，终老行尽无限错路，始终也找得到。我的心你的心，以两颗心过一生，未来同拥抱。 喂，啱啊，老可，如果你回来香港呢，我们应该约一次去机铺那里，大家打返几个 round， 几多样 round 我要啊，中间嗰个。 你整返啲数字靓啲先啦，你哋好好保重啊。 哇哇，句句咁样揞埋嚟真係好精彩啊。 真係心血少啲都做唔到呢个节目啊，同你讲。唉。 而家好难搵机铺啦。 好啦，收工啦。 好啦。 好啊，拜拜。